欢迎收听多人有声剧《斗罗大陆》，唐家三少原著，声容文化制作，喜马拉雅荣誉出品。 三名负责评测的老师此时已经完全呆滞了，一共来了七个看上去是应聘老师的魂师，除了一个没有显露实力以外，剩余的六个人竟然全都是六十级以上的强者。眼前的众多魂环已经令他们眼睛有些发花，如果不是弗兰德等人刻意控制不让自己魂力释放太多，恐怕此时这三位蓝霸学院的老师已经无法站稳了。 可以了吗？ 啊，当然可以了，各位前辈请收武魂吧。 在这个世界果然还是要凭实力说话，之前在天斗皇家学院时，封号斗罗一出就压制了史莱克学院各位老师毫无办法，哪怕是弗兰德院长也终究忍耐着没有出手。而此时史莱克学院众位老师的强大也令蓝霸学院震惊。 在下殷书，54级强攻系战魂师，各位前辈的等级我无法评定，各位看这样如何，我带你们去见我们院长，由他来定夺各位的级别和待遇吧。 那就走吧。 史莱克学院众位老师的心情也好了许多，毕竟被人尊敬总比被人轻蔑舒服太多。虽然这里不如天斗皇家学院环境那么好，但也有它的优点。以殷书为首的三位蓝霸学院老师走在前面，出了尖顶建筑，直接顺着旁边一条小路向学院后方走去，很快就进入了主校园区外围的森林之中。 你们院长不住在校园区吗？ 啊，对，院长平时不在学院里，他比较喜欢安静，一个人住在森林中。学院的日常事务都是由老师们处理，只有大事才需要请示院长。 原来是这样。 大师也没有再多问什么，但不知为何他心中却始终有种不安的感觉。走了大约有十分钟，众人正在空气清新的森林中前行，突然一缕若有若无的歌声从前方悠悠传来，歌声委婉动听，幽怨缠绵，如泣如诉，令人闻之心酸。 这首歌还是你写给我的，小刚，你知道吗？我的心太乱，你究竟在哪里？ 走在最前面的弗兰德和大师在歌声响起的时候就都已经停下了脚步，此时弗兰德神色看上去有些诡异，大师已经泪流满面，众人都不禁惊讶地停了下来。突然大师猛地转身就朝来时的路跑去，却被弗兰德一把抓住了肩膀。 小刚，你还想逃避到什么时候？都已经来了，你真的忍心不见他吗？ 弗兰德，你是不是早就知道他在这里？蓝霸学院，蓝霸学院，蓝电霸王龙，我早该想到的。 我怎么会知道他在这里？这只是巧合而已。走吧。 大师的眼中流露出挣扎的光芒，在这一刻，他内心前所未有的痛苦。逃避了20年，今天终于又将面对，而且还是在这毫无心理准备的情况下面对，那是怎样的一种感觉？弗兰德抓在大师肩膀上的手坚定有力，他心中却有些悲伤。 龙妹，我把他给你带来了，这一次你说什么也要抓住他，不能让他再走。 正像大师猜测的那样，弗兰德确实是知道那个他就在这座蓝霸学院中。当初选择来天斗皇家学院，其中一部分的原因就是因为他在天斗城中。当初三个人之间承受的一切，弗兰德从未忘却，他早已经想通了，哪怕这次是骗大师，也要重新撮合二人。其他人中，除了和弗兰德最熟悉的赵无极，以及和大师最亲近的唐三猜到了一些之外，大家都不明白这是怎么回事，也只能茫然地跟在后面，朝着那里前进。向前继续数百米， 树林建书，一棵格外粗壮的树木上挂着一块牌子，上面刻着一行字：学院种地，非请勿入。越过这棵大树，眼前的景色顿时一变。那是一个小湖，湖面的直径不超过50米，一条宽约3米的小溪从树林的另一面将水悄然注入，再回流而去，令这个应该算是水潭的地方始终保持着活水。在水潭旁有一个简陋的茅屋，是用木板和茅草搭建而成，和周围的环境完全融为一体。茅屋周围有一圈篱笆，篱笆内种着各种各样的花卉，争相开放，五彩斑斓，甚是漂亮。就在那花卉之间，一名女子正站在那里，手拿水壶浇灌着花卉。也许是听到了脚步声，她的目光不自觉地朝着史莱克学院一行人走来的方向望去，似乎是因为这里的宁静被打扰而微微皱眉。但是当他的目光穿过带路的3名蓝霸学院魂师，落在后面的弗兰德与大师身上时，整个人的身体瞬间变得僵硬，手一松，水壶掉到地上，任那湖水横流。那是一名看上去30多岁的美妇，一身简单的青色布裙，却丝毫难掩其风姿。不怕将头上的青丝挽起，有些苍白的面庞上五官是那样的精致动人，眉目如画，一双黑色的大眼睛此时虽然已经陷入呆滞，但却仍然极有神采。殷书等3名蓝霸学院的魂师从之前弗兰德与大师的对答中也猜到，这两个人应该是认识院长的。 院长，新来了几位应聘的魂师，其中有6个人的实力都超过了60级魂力，我们无法做主，特请您来定夺。 身影一闪，美妇已经在篱笆之外。史莱克奇怪都没看清他是怎么从里面出来的，3位老师也同时一惊，从这女子简单的一个动作已经能够看出她实力的强大。 小刚，真的是你吗？我不是在做梦吧？ 泪水不受控制地顺着她略显苍白的面庞流淌而下，整个人都已经陷入了极度的激动之中。大师双眼通红地看着眼前这个令他朝思暮想却偏偏不敢相见的女子，嘴唇颤抖着，却良久也说不出一个字来。 我们这所谓的黄金铁三角，今天终于又见面了。二龙妹，多年不见，你还好吗？ 福老大，多年不见，你还是那个样子。 我老了，你还是风采依旧才对。来，我给你介绍一下，这些都是我史莱克学院的师生，无意看到你这学院的招聘启事，没想到这竟然是你的地盘。我们这是来讨生活了。这是柳二龙，或许你们也曾经听说过，他就是当初跟我和大师一起在魂世界闯荡，我们黄金铁三角的最后一角。 柳二龙，这名字听上去有些怪异，史莱克学院众人却不敢怠慢，纷纷上前施礼。柳二龙也收拾情怀，抹掉眼中的泪水，客气地还礼。再见柳二龙，不只是大师一个人心生摇曳，弗兰德又何尝不是呢？只不过他却只能将这份摇曳深深埋藏在内心深处。 二龙妹，不请我们进去吗？ 福老大，你看我这草屋能待得下这么多人吗？你们这是怎么回事啊？什么时候你已经沦落到这种地步了？ 要是别人这样问，说不定弗兰德会直接翻脸，可眼前问话的却是那曾经令他魂牵梦绕的人。他苦笑一声，简单地将此行的情况说了一遍。听弗兰德说到史莱克学院一行人被赶出天斗皇家学院时，柳二龙眼中不禁闪过一丝浓浓的煞气。 好啊，好一个天斗皇家学院。弗老大，什么都别说了，我的地方不就是你的地方吗？这蓝霸学院完全是由我说了算。这样好了，大家都留下来，以后这里就是你们的地方。 我们的待遇要求可高，你承受得了吗？ 嘿，弗老大，你说的不对，并不是我承受得了承受不了的问题，这些应该是你的问题才对啊，你才是咱们黄金铁三角的老大。从现在开始，这所学院是你的了。明天我就召开全体师生大会，宣布这个决定。同时，学院的名字嘛，就改成史莱克吧，让我也沾沾你史莱克学院的荣光。嗯， 啊， 艺术老师，麻烦你们去宣布明天召开全学院师生大会。这些都是我的朋友，我们多年不见，今天要叙叙旧。你让食堂在二楼雅座准备一桌丰盛的酒席，我要招待他们。 是，院长。 小刚，你就打算这样一直都不跟我说话了吗？ 看着面前这如花似玉的美妇，大师的心在颤抖，有些艰难的几次张开嘴，却发现自己什么都说不出来。 小刚，这次我怎么都不会再让你从我手中逃走了。 我 二龙妹，这次虽然是巧合，但我可把他交给你了，要是再让他跑了，恐怕你永远也见不到他了。时间过得真快，转眼就是20年，整整20年。 他才出来，我给你们介绍一下蓝霸学院，哦不，应该叫史莱克学院了。这片森林是天斗城内最大的，全部属于学院的资源。虽然我们这里的设施不像天斗皇家学院那么好，但也差不了太多。学院创办至今已经过去了10年，因为我们只收平民魂师，因此在魂师本身的武魂质量上要逊色于普通高级魂师学院。但也正是因为我们的学员出身于平民，他们就要比那些来自大家族或者是贵族的人修炼刻苦得多。在上一届魂师大赛中，我们力克多名强敌，最后杀入了前8名，成绩只比天斗皇家学院的1队略差一些，他们的2队还是被我们所淘汰的。至于以后如何教学，那就是弗老大的问题了。我这个院长本就是不称职，这下也终于能够解放了。天斗皇家学院竟然肯将你们赶出来，我倒要看看他们凭什么。明年的高级魂师学院大赛上见。 有声剧《斗罗大陆》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。